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他都会，说有没说的还羞涩，不知送给谁，说有没说的还羞涩，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谁。 你从哪里来？你是哪里人？走过千年千禧的坎坷，那一生岁月沧桑的红尘，一生岁月沧桑的红尘，曾经一无所有，苍痛苦辣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求生存，山转水转心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山川水川心不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爱哈嘎尼诺出去，乡音是亲人，带着危楼古老的梦想，啊，捧出烟花自酸的真诚，捧出烟花自酸的真诚，大眼鸡望开来，全凭双手苦拼，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树高千丈不离根，天边地边心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想难过过的南沙滩，

听冰雪世界， 天上的